我哋昨晚咧就系讲到啊，所谓呢个龙王得到佛嘅慈悲，俾佢哋一件袈裟，翻去咧擦嗰啲丝线啊，每一个龙膊绑住咧，咁啊嗰啲大鹏金翅鸟就冇法子咧再食到嗰啲龙王。咁啊，救多嗰啲龙王啦。嗱，但系大鹏金翅鸟咧，就变咗冇得食啦。咁佢哋就同佛讲啊：，各位世尊啊，你个大慈悲系救咗呢个龙王，咁你有冇谂到我啊？就变咗冇嗰啲龙咧为食，咁啊，我就变成亦都肚饿噶噃。咁你亦都要帮帮我个忙啊！咁啊，解除我呢个饥饿啊！嗱，咁啊，当时佛咧就话：金翅鸟啊，佢话你咧就小安就无躁。佢话我咧亦都有办法令你得到咧系饱满。佢话我所有嗰啲弟子啊，每日早午两餐出食嘅时候，所谓七粒。遍十方啊，七粒变七粒，七粒变七粒，咁啊七七无尽。咁啊你咧就变成啊，亦都得到呢个饱食，亦得到咧发起充满，以后咧唔会肚饿，你亦都唔需要咧食嗰啲龙子龙孙啦。嗱，咁啊当时咧。有一个鬼子母，就是鬼啦。咁啊，但系佢咧就是一个女鬼。咁啊，佢有一千个仔啊。咁啊，佢最痛锡嘅咧就是呢个拉仔。所谓拉仔就拉心肝啊，真系。咁啊，鬼咧就以人为食噶。咁啊，既然佢最痛锡嘅拉仔啦。咁啊，当然就要俾多啲啊，所谓饱食佢呢个拉仔啦。咁啊，佢日日就到呢个人间咧，咁啊捉嗰啲小孩子啊，嚟俾嗰啲鬼仔食。跟住变咗当时嘅人间咧，无缘无故啊，日日唔系你呢家唔见个细路仔啊，就还是啊。咁啊，另外一家咧就唔见咗呢个细路仔，咁啊，因此咧就嚟投诉佛啦。佢话世尊啊，我哋近来咧左右呢个村落啊，都无缘无故咧唔见咗嗰啲小孩子，所以就请问佛世尊啊，究竟系乜嘢嘅缘故啊？咁啊，佛咧就知道啦，知道咧，佢就安慰嗰啲人，佢话嗱，你咧亦都小安无躁，佢话我自然啦吓，令到你哋从今以后嗰啲小孩子咧，唔会咧系再失落，唔会再俾人捉咗去噶啦。咁啊，佛咧就即时嘅用神通，将呢个鬼子母啊。最细呢个拉仔咧，用神通咧摄咗翻嚟，企响佛侧边。咁啊，呢个鬼子母咧就唔见咗个细仔咯，就好紧张啦。咁啊，成日就揾个细仔都揾唔到。咁啊，佢又走去咧请求佛。点不知一去到佛嘅地方咧，佢都未曾开口啫。咁佢就见到佢呢个拉仔啊！就企响佛嘅身边，咁啊佢就知道啦，都唔使啊讲第样啦，只系请求佛啊慈悲，咁啊放翻俾翻呢个拉仔佢，嗰个但佛话唔得，唔系咁容易。佢话你既然啊系紧张你自己个拉仔，佢话你有冇谂到啊喺人间？无所谓拉仔又话大仔，总之系仔女啦。唔见咗嘅时候，嗰种嘅痛心咧， 佢话你既然你痛锡你个拉仔啊，佢话人间嗰啲人呢亦都痛锡佢自己个仔女噶。你唔想你自己个拉仔啊失落唔见咗，佢话人间嗰啲做父母噶啦，亦都唔想咧佢自己嗰啲仔女咧俾人家哋咧攞咗去啊，失落咗啊。佢话嗱，你有一个条件，如果你答应我嘅咧，佢话我就放翻你个拉仔。咁啊，当时呢个鬼子母啊问啊个世尊啊，原则你乜嘢条件咧？咁啊，佛话佢话你从今以后啊，你唔好再捉呢个人间嗰啲小孩俾你啲仔食啦。佢话咁我咧就放翻你啊，系最心爱呢个拉仔。咁呢个鬼子母讲啊，佢话咁我嗰啲细路仔，咁啊点样可以生存呢？佛话佢话亦都好容易，佢话你亦都小安无错啊。我咧梗有办法啦。佢话嗱，我亦都每日啊，当我哋嗰啲弟子喺每一间佛堂早午出席嘅时候咧，咁啊亦都系七粒七粒遍十方，七福成七，七七无尽啊。佢话变成你自己同埋你嗰啲鬼仔啊，咪可以得到呢个饱满咯。嗱，咁啊当时呢个鬼子母就应承，所以佛咧就将佢呢个拉仔咧亦都放翻俾佢。所以因此我哋啲佛堂从今以后啊，早午两餐都要出席。咁啊出席嘅时候咧，佢就念四句话，佢话大鹏今次了啊，旷野嗰啲鬼神众，个罗刹鬼子母啊，都甘露色充满，令佢哋咧所谓呢个甘露水里边啊，有七粒米，咁啊七福成七，七七无尽啊，遍于呢个虚空。法界我哋如是作观呢，咁令到尽空遍界嗰啲大鹏今次了旷野嘅鬼神众啊，罗刹鬼子母呢即皆饱满，再唔危害呢呢个人间。咁样我哋就讲呢个龙啊，就顺便啦讲呢个故事啦。咁其次就讲呢个夜叉。咁夜叉呢就有呢个地行嘅夜叉，亦有喺呢个虚空呢飞行嘅夜叉，曾经讲过㗎啦。中国话呢就叫做智疾鬼，佢好敏捷好灵活，即使有四个人各向一方同时射箭啦，咁佢一手呢能够将四方唔同方向嘅箭呢你嗰次射出，佢就一手咧能够接住，咁可见佢呢个身手咧如何咁敏捷啦。拳塔陀，中国话叫做沉香啊，亦名叫做受香神，佢就专门咧闻嗰啲香气。咁啊，点解叫做沉香呢？寻就是寻求，是追寻咁解，就因为呢个帝释啊，呢个偷离天嘅帝释天王，佢就好中意听音乐嘅。咁假如佢啊呢个兴趣之来，佢需要听音乐啦，咁佢就点一炷香。咁呢个乾塔婆呢，就是帝释天啊。是奏音乐神，咁如果呢个帝释天要听音乐，点起炷香啦？咁佢闻到嗰啲香气咧，佢就知道呢个帝释天咧要听音乐啦。咁佢因此就系啦，寻住嗰啲香气，跟住嗰啲香气啊，睇下呢个帝释天喺边度。 佢就去到呢个第色天嘅地方啦，就会奏起种种嘅音乐啊，令到呢个第色天啦，咁啊得到咧系听音乐系娱乐，咁啊因此咧就名为佢就沉香。嗱，咁啊其次就系阿修罗，嗱阿修罗咧就系六道之中啊。佢都系属于呢个三位善道其中之一，咁啊中国话咧就叫做飞天啊，就系有呢个天嘅福，但系佢冇呢个天嘅道德，佢就喜欢咧系打斗，喜欢咧系斗争，咁啊所以咧人道之中。假如啊，有一类人喜欢咧打斗嘅，喜欢咧连是斗飞嘅，喜欢咧无事生事咧扭打嘅，嗱咁啊呢种人咧就系、是、人道中果修罗，嗱咁啊速度里边咧亦都有噶，例如啊，其中最明显嘅就系狗啦。嗱，咁嗰啲狗咧就忠心佢呢个主人，即使啊大家隔离都好咧，咁啊各为其主啊，各忠心嘅其主。嗱，如果你一下唔小心过咗界咧，咁啊对方嗰只狗咧就同你唔客气噶啦，所谓狗咬狗骨啊，佢就会打起嚟。咁啊打到啦，你就用支棍撩佢啊，佢都唔分开噶。直接用水喉嚟射咧，咁啊佢先至分开唔打嘅。嗱，咁啊狗如是啊，好多好多畜生咧，都系彼此互相残杀、互相打斗。咁啊呢一类咧，就叫做畜生里边咧嘅阿修罗。嗱，咁啊人道中有阿修罗，畜生道中又有阿修罗。咁啊，凡系咧喜欢打斗嘅，都系属于阿修罗。咁啊，所以我哋平时就讲六道咧，就由于呢个阿修罗咧，人道中有，畜生道中有，乃至其他道之中咧，亦都有呢个阿修罗类。所以有啲经典咧，就系讲五道，就唔讲六道。就因为将呢个阿修罗分开，其他道里边咧都有阿修罗，所以只系讲五道就唔讲六道，就系、是、少咗呢个阿修罗。所以我哋研究佛学咧，咁啊要细心啲。你睇到六道就有阿修罗，睇到五道咧就冇咗阿修罗。点解咧？就将佢分开其他道，因为道道都有阿修罗嘅。主要就喜欢打斗，凡系喜欢打斗咧，都系属于呢个阿修罗所示，所以就分咗其他道咧，就只系讲五道。所以话印度话叫做阿修罗，中国话叫做飞天啊。嗱，咁啊译名叫做无端正。点样叫做无端正咧？阿修罗呢个种类里边咧，如果系女仔啊，女性咧。就好靓啊，同啲天女一样啊。咁啊，但系男众咧就好丑陋，好丑样啊。所以名为咧叫做无端正。嗱，译名叫做无酒啊，酒就系饮酒嗰个酒。点解佢冇酒咧？咁啊，阿修罗咧就好中意饮酒嘅，但系饮极都唔厌啊，饮极都唔醉噶噃。但是饮极都不够，那么他为着呢要满足他自己饮酒这个量度啊，饮餐够的，那么他就用神力呢采取这个四天下那些花果，他就抌落这个大海里面，他就希望呢将这个大海的海水呢通通都酿成酒啊，那么可以饮餐个饱啊，饮餐个够的呢。但系点不知呢个大海里边咧都有好多众生噶，所谓鱼虾蟹鳖龙王都系住喺呢个大海里边。 咁佢哋点可以啊俾你变成酒呢？咁所以以佢呢个共同嘅业力之故，咁就令到呢个大海呢，虽然呢个阿修罗佢有心希望大海成为酒啊，但系觉得海里边嘅畜生嘅业力之故，令到佢不能变成酒。如果变成酒啦，呢个海里边呢个生物岂不是嘛冚唪唥都唔能够生存，乜都要死亡噶啦？所以以佢哋嘅业力之故啊，令到咧阿修罗呢个心愿冇法达成，不能成为酒，佢咪冇得饮啦。所以嘅因此一嬲啊，佢哋从今以后咧戒酒啦，唔饮酒。咁所以因此咧，亦名叫做无酒。嗱，咁阿修罗呢一类众生啊，唔单话喜欢打斗啊，而且佢呢个私欲心咧系最重嘅。嗱，所以我哋一个人啊，在我哋呢个人世间，第一唔好喜欢咧聊事斗非去打斗，第二咧对佛法有个信心啦，唔好怀疑。嗱，如果疑心重而又喜欢咧聊事斗非啦，无事生非嘅咧，咁啊日后你唔想堕落呢个阿修罗都几难啊！咁所以如果我哋唔想啊堕落呢个阿修罗类咧，你最紧要咧唔好啊喜欢打斗，要戒除。咁啊亦都唔好咧凡事咧起疑心。咁就唔会堕落呢一类啦。嗱，咁我哋常常讲呢个帝释天咧，三十三天啦，佢虽然贵为呢个地居天顶三十三天嘅天主啊，但系仍然系属于呢个欲界天。嗱，咁啊欲界天咧，虽然升到天上，其实咧佢一切嘅行为动作啊，都是跟我们这个人间的一样，所以称为他们欲界。我们人生下界啊，喜欢的他也都喜欢，我们人间男女这个欲念啊，男女的双方喜欢的，那么他也都是一样啊，有这个男女的欲事，而且很喜欢添，仍然呢是爱这个女色。咁有一次咧，佢就见到嗰啲阿修罗女啊，咁啊，既然咁漂亮，咁啊，佢亦都动心喎。啊，其中有一个阿修罗女咧，叫做啊系舍姿，佢呢个貌咧极之咧美丽，如同其他天上嗰啲天女啊。咁啊，因此佢咧就娶佢为妻，同佢结婚咯。嗱，咁佢既然系阿修罗女啦，啊，当然佢个外父就系阿修罗啦。嗱，咁啊有一日咧，佢哋欲想啊，请佢呢个阿修罗嘅外父去游佢呢个帝释天宫，所以佢就好刻意咁咧，咁啊布置呢个天宫啊，就请佢呢个阿修罗嘅外父咧。就嚟咗参观啦，咁啊临行嘅时候，即系参观完啦，临回归啦，咁啊表示隆重啊，咁啊呢个帝释天啊叫到好多嗰啲所谓天人啊，咁啊列队咧嚟咗欢送，亦都有好多嗰啲天兵咧跟埋，亦都系列队咁样欢送佢。其实本来就是一个很大的礼貌，是一个极之的好意。但是阿修罗王呢，因为他生性疑惑，他一看哇，这么多天人，这么多天兵列队来等我过啊，喂，你这个做女婿的是什么心肠啊？是不是表示你的威嘴啊？表示你个兵力雄厚啊！咁啊，向我呢个阿修罗外父啦吓， 咁咪有一种恐吓嘅作用噃。嗱，咁啊，佢就咁样谂。其实呢个帝释天就唔系咁样谂。既然身为女婿啦，咁啊请得佢嚟参观，咁啊欢送佢嘅时候，以表隆重啫，啊并未有示威啊。咁啊，但系阿修罗王呢，佢就以为咧，佢呢个女婿咧，咁啊列咁多个天兵天将嚟欢送佢啦，以为咧啊表现咧佢呢种咁嘅兵力嘅威势，嗱，所以佢就系多疑啦。咁啊有一日咧，咁啊帝释天啊就落嚟呢个人家，佢听到有个神仙啊，咁啊讲道理咧讲得好动听嘅。咁佢就要落嚟呢个人间咧，就听呢个神仙咧讲道理啦。嗱，咁啊呢个阿修罗女啊，就系佢自己嘅太太啦。咁啊，佢睇见呢个帝释天要落嚟呢个人间啊嘛，佢就怀疑佢自己呢个帝释天嘅丈夫咧，可能人间咧仲有其他嘅女子。咁啊，因此咧，佢就向呢个帝释天咧交涉。佢话点解你无缘无故你要落呢个凡间，落呢个人间？嗱，咁啊，帝释天咧就将呢个实情咧话俾佢听。佢话我落人间咧，就系听讲有一个神仙啊，佢讲道理讲得好好听噶，所以我咧。就要啊落呢个人间咧，佢亲近呢个神仙。咁啊，但系呢个阿修罗女咧，绝对咧就唔相信，佢怀疑咧佢个丈夫咧人间有其他女人，所以佢咧就要求啊，嗱，如果你想我相信你嘅咧，你最好就同埋我一齐去，俗语话佢就跟得夫人。一你都跟住唔离开，咁啊！但系呢个帝释天一谂，佢话你系个女人，我所去嘅咧就系、是、要亲近呢个神仙啊，唔系一般嘅凡夫俗子，都系神仙啦、啊。咁啊，你咁靓嘛，咁啊，容乜令到神仙睇到都会动心噶？咁啊，就阻止佢，唔俾佢去。咁啊，唔俾佢去啦！呢、這个阿修罗女啊，就更加怀疑啦。你梗系唔老实。如果你系光明正大嘅，你使乜嘢阻止我去咧？咁啊，因此咧，佢嘅疑心一起啊。但系阿修罗女都有神通噶嘛。咁啊，佢等到呢个帝释啊上车啦，落人间嗰阵时咧，佢又隐身啊。咁啊就伏埋匿埋架车嗰度，咁啊呢个帝释天都唔知道噶，咁啊落到嚟人间嘅神仙嘅地方咧，咁啊帝释天就落车咯，咁啊佢一落车啫，咁啊呢个阿修罗女咧，啊佢亦落车，佢亦都咧现身啦，咁啊当时呢个帝释天一睇咧，认真唔像样啊。咁佢就发嬲啊！佢就摘一朵莲花咧，莲花咪有一条棒嘅，咁佢就调转嚟咧，揸住个莲花呢一头，咁啊用呢条莲花棒咧，咁啊照头照脑啦，咁就打佢一餐，打佢一餐咧，咁啊呢个阿修罗女啦，唔单靓啊，佢呢把叫喊出嚟嘅音声咧，都好飙嗲嘅。咁啊！帝释天一字打佢咧，佢哋一字喊，一字叫啊！佢发出嚟嘅音声就又叫又嗲，令到呢个神仙听到咧，呢、這个神仙嗰啲仙道都失咗嘅，等于话动心啦。啊，咁你就可见啦，呢、這个阿修罗女啦，貌美不得意啊，呢、這个叫声咧，咁啊亦都唔简单。咁啊，因此呢个帝释天咧就咁嬲，咁啊越打咧就越紧要。因此呢个阿修罗女啊，好嬲啦，好气啦， 咁佢就翻去同佢个父亲咧阿修罗王投诉。咁啊，呢个阿修罗王一听你个女咁样讲咧，佢亦想起当初啊。咁啊，去到呢个帝释天临走嘅时候，呢个帝释天咧列队咁多天兵天将咧向佢示威一样，好似对佢恐吓。咁因此咧，佢又怀恨在心，到今日佢都唔会忘记。再加上呢个女呢次咁嘅遭遇，咁因此佢咧就派遣啊无数咁多嘅所谓阿修罗，咁啊去攻打咧呢个帝释，就系同佢呢个女婿咧两个啊就打起嚟啦。但由于这个阿修罗王啊亦都有神通，他能够一脚踏住个海体，而他这个手呢就可以将这个天宫啊咁摇来摇去摇来摇去啊震动啊，所以这个帝释天啊都冇咗办法，变咗打唔赢个外父啊，仲俾个外父打败。咁咪因此佢就来到佛嘅地方咧，就求救于佛。咁啊，佛咧就话：佢你唔使怕。佢话嗱，我教你一种办法。佢话你发心啊，念呢个摩诃波耶波罗蜜多，你不停咁样念啊，摩诃波耶波罗蜜多。咁啊，即系大乘嘅智慧。咁啊，大乘嘅智慧啦，就可以破佢呢个愚痴啦。可以破佢呢个怀恨啦，咁啊，所以呢个帝释天就听佛嘅教导啊，就猛咁念摩诃波耶波罗蜜，咁啊，结果呢个阿修罗王就大败啊，咁佢就走咯，咁啊，走到边处咧？走到呢个荷塘啊，即系种莲花嘅地方咧，咁啊，嗰啲莲花咧有呢个莲蕊咧系一个一个窿咁嘅。啲莲藕又系一个一个窿咁啊！大家食过莲藕就知啦，里边咧系一个洞一个洞咁嘅，咁啊佢就变成佢缩身啊，一缩就缩到好少，咁啊躲埋啲莲藕嗰啲洞里边，咁啊结果呢个天帝释咧亦都冇办法啦，啊佢亦都再唔敢咧出兵去攻打呢个天帝释，嗱咁啊可见咧呢个阿修罗。就是最怀疑是疑心重啊，同时呢亦都喜欢打斗。咁所以我哋如果想做返一个人唔好堕落呢个阿修罗类啊，我哋要信仰三宝，信心十足，而且呢唔好喜欢呢打斗，以共常常呢发脾气，咁保证呢你唔会堕落呢个阿修罗类啦。咁其次呢就讲迦楼罗，就係大鹏金翅鸟啦。佢能够一飞就係九万里呀。咁头先呢同埋昨晚我哋已经呢係讲过呢个大鹏金翅鸟嘅故事，咁始终呢就唔再呢重述啦。其次呢我哋就讲紧罗罗。咁啊，紧罗罗系印度话，中国话咧就叫做疑神啊。点解称佢为叫做疑神呢？但系佢个样咧就系成个人咁样，但系佢个头上呢个头顶啊，即系中间咧，佢就生一只角突出嚟，咁就变咗我哋人就冇角噶嘛。咁啊，既然佢人咁嘅身份。咁啊！呢只头上有只角，咁我哋就怀疑佢啊，佢究竟系人，定抑或系神呢？啊，你话佢系人，咁佢多咗一只角，咁啊，因此咧就叫佢做疑神似人，实际上咧就唔系人，仍然属于鬼神之一类啊！佢亦都系帝释天嘅咒恶神。只不过呢头先啊呢个沉香佢所咒嘅系人间嘅阴王，但系佢所咒嘅呢 就是这个佛法的音乐。那么如果你的地色天想要听这个佛法音乐之时，那么就召他前来，那么就这个佛法的音乐。所以这个紧罗罗呢，就是地色天就这个佛法音乐之神。那最后呢，就是摩夫罗伽了。摩夫罗伽呢，就是印度话，中国话呢就叫做大福行啊。咩叫做大福？福就是土啦，即系大字个土嚟嘅爬行啊。咁啊系乜嘢呢？就是一条大蟒蛇，但系佢咧就可以圆呢个人生，所以常常呢都是前来佛的地方啊，可以闻佛法，亦都是护持佛法。嗱，咁啊向下嘅一句呢，就是人与共非人。嗱，人就是我哋一般嘅人啦，非人咧就唔系人。咁唔系人系乜呢？就是嗰啲鬼怪啦，嗰啲鬼神。咁啊，所以合埋咧就叫做天龙八部。八部神之中呢，只是举这个天龙，咁就包括其他的六部，所以这个佛学的名词呢，就叫做天龙八部啦。其实一共呢就八部神，包括有这个天龙，而这个天龙呢其实包括这个八部神。咁现在观世音菩萨话，他说如果应该以这个天龙夜叉拳塔婆阿修罗迦楼罗紧罗罗摩诃罗伽人以共非人等身得道者，那么观世音菩萨即刻现这个天龙八部身，或者现天身，或者现龙身，或者现夜叉拳塔婆阿修罗迦楼罗紧罗罗摩诃罗伽人非人等身呢，来到为他说法。那么说些什么法呢？就因为这个天龙八部呢，很多都是现神，是这个护持佛法，是护持这个修行者。因此佛就为他说，观音菩萨就为他说，你要护持佛法，你要护持三宝，要护持这个修行人，令这个修行人远离一切魔障，不要被那些魔障扰乱，要令这个三宝流通之处呢是得以盛行，令到人人呢对于这个佛法生起一种的信心。那么就现这个天龙八部身了。那么最后一种呢，就是现这个金刚神身，那个应以执金刚神得道者，即现执金刚神就如为说法。他假如有一类呢，就执这个金刚神如得道的菩萨，就现这个金刚神为他说法。那么金刚神亦是佛家的护法神，多部分呢都是现这个将军身如韦陀菩萨一样。因为世间上有很多那些恶心，那些坏人啊，他是全心呢来到破坏佛法，破坏这个修道者。那么所以啊，观音菩萨呢就是常常啊现这个金刚身，所谓守执保持，来到呢对付这个恶人，来到护持佛法。所以现在如果有金刚神而得到的呢，观音菩萨就现这个金刚神身呢来到化到他。那么观音菩萨有一种呢叫做十一年千手观音，真的一千只手的，有四十八只就是大手， 就是有952隻呢就是細手，每一隻手呢都有一隻眼，合起來它就是千手千眼。那么个头顶呢就有11年，那么一部分呢就是慈悲相，那么一部分呢就是鬼王相，吹须碌眼的碌大的眼，个面又红的又黑的又蓝的。那么为什么这个11面观音啊，既然是千手千眼，就是大慈大悲了，咁啊，点解有一部分啊系鬼王相呢？须知道菩萨度众生呢，就系离唔开一个智、一个树呢两种方法。嗱，乜嘢叫做智？乜嘢叫做树呢？智就系智佛，树就系树化，就说明啊，观音菩萨都系大慈悲。咁啊！如果遇到一类啊所谓和善嘅人，系柔和嘅人，系一种安分守己嘅人，唔系呢个恶人啊！咁啊！如果你怒目咁嚟对佢咧，你咪岂不就吓怕咗佢？所以观音菩萨咧遇到呢一类善人啊，就现呢个慈悲相。嚟到咧，去说化佢，啊，为佢说呢个佛法。嗱，咁啊，如果遇到一类啊，所谓刚强又好狠、好恶嘅人，咁啊，你同佢讲好话咧，佢唔会听噶。咁啊，即如普通人讲，就以毒攻毒啦，就现呢个鬼王身啊，所谓碌大只眼、黑口黑面。啊，或者红个面、绿个面，咁啊好恐惧嘅，咁啊以呢啲威咧嚟到折服佢，咁啊令佢生起一个害怕之心，从此咧系改恶修善。嗱，咁所以菩萨度众生咧冇一定遇到呢个慈和嘅。就是以这个慈悲来接受他，遇到这个刚强的呢就怒目金刚来到折服他，不论是折服与共呢是接受，都是菩萨呢的大慈悲。那我就明白这个意思呢，所以你看到这个千手11面观音啊，咁啊，点解一部分啊好慈悲嘅相啊，系一部分啊系呢个鬼王头嘅相咧？咁你今晚听过咧，你就知道啦。啊，一部分刚强就系用呢个威德鬼王身咧嚟到折服佢，遇到呢个柔和嘅咧，就系用呢个慈悲嚟嘅说化佢。咁啊，不论啊折服说化。都是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啊，呢种慈悲咧去化度。所以现在啊，如果有一类众生，佢本身就是一个护法金刚神，咁啊，观音菩萨咧就现一个护法金刚神咧来到咧化度佢，就为佢说。亦是扶持这个佛法，流通佛法，扶持三宝呢来到啊是教化他了。那么以上呢就是属于啊所谓普门示愿，应以何身得道者，即愿何身而为说法，或愿佛身，或愿这个辟支佛身，或愿声闻身，或愿同男同女身啊，就或愿呢个鬼神身，或愿国王宰官身，乃至到愿呢个金刚神身。所谓随机化度啊，四说法中咧属于同类共事。咁啊，既然你同佢一样，同佢共事啦。咁你就好容易咧化到佢啦。 咁啊，呢種就叫做普門是現，給無盡意是觀世音菩薩就成就如是功德，以種種形地由諸國土就度脫眾生。嗱，咁啊向下咧就係、是、結文，咁啊佛咧就同觀音。就同呢个无尽意菩萨讲啦，因为请问嘅时候咧，就系、是、无尽意菩萨请问观世音菩萨点解名为叫做观世音？咁啊佛咧就答啊，菩萨系观世人嘅音声，有苦难之时，念观音菩萨啊，发出音声。菩萨就寻声救苦，咁啊后来无尽意菩萨又问啦：观世音菩萨云何系由此娑婆世界？云何而为众生说法方便之力嘅歧视？云何呢？所以佛咧就答复：观音菩萨啊，响呢个娑婆世界与娑婆世界众生有余。所谓普门是现啊，应以何身得道者，即现何身而为说法。嗱，咁啊呢两个问题都已经答复咗无尽意啦。咁啊，所以现在佛咧就嚟个总结啦。佢话无尽意啊，是观世音菩萨就成就如是功德，说明观世音大慈悲。成就呢以上呢两样的功德，一种就是观世音寻声救苦，令到众生呢有苦难之时念观音菩萨啦。观音菩萨既然寻声救苦啊，令到他们呢破除一切种种的灾难，例如水难、火难、刀兵难，乃至到冤家刀杖难，令佢咧免除一切嘅灾难。嗱，同时啊，亦都咧是呢个同类身，所谓普门是现三十二应入诸国土，呢啲咁样啊，都完全咧系观音菩萨一种嘅大慈大悲。方便善巧化度啊，我哋呢啲苦恼嘅众生，咁啊，所以观音菩萨啦、啊，就有如是上来所讲啊，咁多嘅功德妙力，就以种种嘢由诸国土啊，就度脱众生啦、啊，与呢个种种嘅形式，即系应以何身得道者。即现何身而为说法，咁啊，佢哋以种种形系由诸呢个娑婆世界国土去度脱嗰啲苦恼嘅众生，令嗰啲苦恼嘅众生咧系得到呢个解脱，令呢个苦恼嘅众生咧得到离苦得乐。嗱，咁啊，菩萨既然如是嘅功德。是为我们众生啊寻声救苦普门是现啊，咁啊对我们有如是咁大的恩德，所以我们对观音菩萨呢就应该呢要恭敬供养啦。佢话是故，以是咁嘅因缘之故，佢话汝等啊，汝就是无尽意。等呢就等于其他一切的众生，应当一心供养观世音菩萨。这个应当以共一心和供养这几个字呢就很重要的。应当呢就是说理所当然，例如我们一个人受过某一种人的恩惠或者是帮助，所以我们永远呢都不会忘记这个人呢是对自己那种的恩义，对自己的提拔。我们有机会呢 都应该呢向对方啊要尊敬。所谓有恩就是要报恩，不要忘记对方呢对自己的恩德。那我们人都尚且如此了，何况啊观音菩萨对我们这个苦难众生啊那种的救济，那种的提携，我们更加呢要多谢菩萨啊。所以说事故与等呢是应当的，不是说呢勉强，而是我们受这个菩萨的慈悲加倍呢这种恩缘太多了。所谓恩深如海，恩高如山，所以我们对菩萨是很应当呢是尊敬，绝对没有呢半点咁勉强，咁就名为呢叫做应当，系理所当然，绝对呢唔可以呢对菩萨有半点呢个不敬，咁就名为呢佢哋应当。嗱，咁其次呢就系讲一心啦。嗱，一心两个字呢仲紧要个应当。就是说我们是否能够得到观音菩萨的慈悲加护，最重要的就是一心，就好像这个钟一样，是不是有音声发出呢，就全靠我们是不是好好地呢去敲它一下。如果我们好好地敲一声个钟，那么个钟呢有扣就必鸣，一定有一种呢好柔和的音声呢发出。那我们是否啊得到观音菩萨的加被以及感应呢，就是在乎呢我们这个一心了。我们无论读诵普门品或者持大悲咒念观音菩萨，念阿弥陀佛弥空，咁啊乃至到修其他一切嘅法门，或者念佛啦、诵经啦、拜忏啦、打坐啦，能否得到啊所谓感应道交嘅咧，都系要睇我哋是否咧系唔系真正咧系一心。嗱，如果真正一心嘅话咧，一定是有灵验有功效。如果马马虎虎随随便便地既不诚意亦不一心，这样就很难说了，就未必有感应的。所以很多人说，法师啊，我念了几多几多什么经啊，又念了几多几多什么佛号啊菩萨号啊，为什么好像一点都不灵的。其实呢你不问下自己啊，你是不是一心，不单说不一心啊，又喝酒又食肉、再加上念那阵时呢个心都不知道去了哪里，个人呢好像坐在那里很严肃，实在个心呢都不知道飞到九思云外啊。那么试问用这样的心去诵经拜佛念菩萨圣号啊，你就如何得到感应呢？那么从此有一位大珠和尚，大就是大小的大，珠呢就是珍珠那个珠，那么都是一代的祖师，是开了悟的大德。那么有一天呢有个学人即是晚辈啦，咁佢亲近佢，佢就请个开示啊。佢话和尚啊，佢话我听见咧人哋讲，佢如果念呢个摩诃波耶波罗蜜经咧，好灵验噶。佢话你信唔信啊？咁呢个大支和尚啊，一句就佢我唔信。啊，咁呢个学人就问佢话和尚啊，咁如果连你都唔信，你系一方嘅主持啊，你系一个高僧大德啊，咁如果连你都唔信啊，佢话 这个灵验传里面啊，即是有关读经啊、拜佛啊，总之就学佛啊，有种种的灵验的。咁而则啊，有十卷咁多呢个灵验传记里面啊，咁啊又点样讲法呢？岂不是咪好矛盾？咁啊，当时呢个大支和尚就讲啦，佢话你要明白呢个经同埋菩萨诸佛嘅圣号啊，就系属于呢个文字。但是文字性空，能够得到灵验的呢，就是完全在于你呢是不是一心去受持读诵。如果你受持读诵那阵时不肯一心虔诚，试问上这个灵验又怎得呢？他说我举一个实例，如果你摆部经在这张台那里，那是经书啦。但是经书就还经书，你就还你，你又不受持，又不读诵，又不尊敬，又不礼拜，就摆部经书在那里。我就问回你转头，这个灵验又何在啊？他说所以呢，你一定要自诚应当一心恳切这样去受持读诵，这样才可以有这个灵验，有这个感应。这说明文字就性空，能否灵验就是在于我们是否真是一心去受持。如果一心去受持，肯定呢是有灵验。所以我常常打个譬如啊，就算我们大家做朋友又好，做亲戚又好，如果一方面向另一方面有所请求帮忙，最简单就算搬张台我不够力，咁我都要讲句客气话啊，某某人啊，我哋一场朋友啊，你嚟得好啦，呢张台咧我想搬，因为咧唔够力啊，我搬唔喐，咁啊请你啊帮帮忙好嘛。嗱，咁啊如果你咁客气嘅，咁啊对方啊除非佢就一个弱胆啦，系一个病菌啦，搬唔喐噶啦，如果唔系咧，佢都冇理由推搪嘅，你咁礼貌咁客气。嗱，咁啊相反啊，如果你大声夹我啊，所谓使同人夹大声嘅咧，个对方睬你系多余啦。得闲你叫我帮忙，你仲咁大声，咁啊肯定唔帮你嘅。咁啊，其实我哋求菩萨咧，亦都系同样嘅道理啊。我哋如果咧，好似系应当咁样嘅心情嚟到感谢菩萨嘅恩义，以呢个一心去念诵，以报菩萨咧嗰种嘅慈悲之德啊，咁啊一定咧有感应啊，一定消灾障而吉祥。所以我哋咧欲想得到菩萨的加庇呢，要一心，而我们修行亦都要一心啊。我们修行目的呢，就是想了生死，想成佛道，想求菩萨诸佛加庇我们消业障，没有那么多魔障缠绕，令我们这个道心，这个道业成就，我们真的要一心啊。那么从前呢，有一个叫龙富国师，他常常着这个皇帝所着那条裤，皇帝就是龙做代表嘛，所以呢他贵为国师，皇帝赐一条裤给他着，透很多那些龙的花，所以称他为叫龙富国师。咁啊，佢以前当国师以前咧，咁啊都系小和尚啦，咁啊都系由 最低咁啊升上去啦。咁啊，佢初出家就系佢因为福建人啊。咁你大家有福建咧都知啦，福建有个漳州啊，都几闻名啊呢个地方。佢就福建咧漳州人。咁啊，佢初出家咧，佢乜嘢都唔识嘅，字都唔识嗰个。咁啊，佢师傅睇见佢咁蠢嘛，咁亦都冇咩嘢教佢啦。啊，你发心出家都好难得啦。咁啊，总系叫佢做呢个粗劳嘅工作，好似扫地啊、抹台啊、担水啊、做啊香灯啊、杂务啊，都系劳苦嘅工作，亦都好少教佢咧学嘢，更加咧唔会教佢点样修行。咁啊，如是者咧，佢都唔错，佢都唔会退心，佢都做咗几年。咁啊，有日咧，有一个外来嘅师傅啊，咁啊挂单，睇见佢都好勤力，咁就问佢啦：，佢点解你唔好地去修行咧？你成日咁啊做得劳苦嘅工作，咁佢就话：，佢话我师傅根本冇教我，啊一味叫我做嘢，我咪只有听师傅话咯。咁啊呢个外来嘅云水僧咧，佢话咁啊。佢话嗱，我同你有缘，如果你相信嘅话咧，咁啊我教你修行啦。咁啊呢个出家人梗系欢喜啦。咁啊于是呢个云水僧咧就教佢参禅。佢话你点样参？点样参呢个念佛是谁？你点样起一个疑情？你点样去追问？然后点样啦吓、啊、去？参究参究又怎样起一个疑问，究竟念佛者是哪一个呢？那你不断地追问，不断地起个疑情呢，他说你就会开悟的了。那这个初出家的所谓农夫国师，那他真是如获至宝了。那照这位云水僧人这样教他，他就去参去修行。咁但系觉得响师傅呢个地方咧，一时又要做嘢，咁啊觉得唔系几方便，佢就离开佢师傅个道场，佢就去一个山洞啊，咁啊自己咧静坐，咁啊照呢个云水僧所教咧，佢参禅真系一心一意啦，冇别个念头。咁啊佢在家咧，仲有个母亲，仲有个家姐。其他都冇乜人噶啦，咁佢个母亲咧都好怀念佢嘅，家姐都好挂念佢。咁啊有日知道佢离开嘅师傅响个山嗰度咧，自己一个人咧修行，咁啊当然生活好苦啊，所以佢个老母咧就买到一匹布，就买到好多其他嗰啲饮食，咁啊叫佢个家姐咧就送去俾佢。咁啊，叫个家姐咪奉个老母命啊，将嗰啲布啊、嗰啲饮食咧，咁啊送咗俾佢啦。咁佢一入到个山洞咧，佢睇见佢个细佬系打坐，咁啊叫佢又唔睬，佢个细佬完全冇反应啊。咁冇反应啊，咁佢个家姐谂下都好嘅。你既然啊系打坐入定，咁我都无谓嘈你啦。咁佢就将嗰啲布啊同埋啲饮食咧。就放响嗰个石头上边，咁就离开啦。咁啊，以后咧经过十三年，佢个大子都冇去睇佢。咁啊，佢亦都冇斗嗰啲布，冇斗嗰啲饮食啊。咁啊，十三年之后咧，佢个家姐谂啊，个细佬都响个山洞住咗十几年，唔知道开咗五味咧。咁佢都仲係好关心佢，所以佢哋自己单独呢又去探佢細佬。点解自己入到门口一睇呀，佢真係一肚火呀。係点解一肚火呢？十三年前送佢个匹布呀，仍然喺嗰度未得过，如如不动呀。所有嗰啲飲食呢一早就发毛啦。咁佢睇见呢个細佬咁不近人情，佢都唔叫佢啦。他索性呢即刻就向后转走人。咁但係呢个农夫国师呢，嗰时佢亦都唔理佢啦。佢一三一二呢咁啊参个 啊，一三一二咁样追问念佛是谁，起而情，咁啊自己用功，咁都冇几耐佢真系开悟咯。咁啊有一日咧，外边啊打仗，所谓经过十几年啦，世事都变化无常，咁啊外边打仗咧就嚟到好多嗰啲难民，又冇得食，啊又好饥饿。咁啊，农夫国师睇到个好可怜，佢话嗱，你跟我出嚟，咁做乜咧？佢就叫嗰啲难民咧执嗰啲石头啊，一嚿嚿咁啊石头，咁啊倒落个大镬嗰度，咁啊装满一镬石头啦，咁啊倒满一镬水，佢就煲啊，诶煲得个零钟头咧，佢就叫啲难民食喎。嗰啲难民一睇，真明明睇到就系执石头落个煲嘅。嗰啲石头越煲就只有越辣手啊，越煲就越滚越热，咁啊点食啊？农夫国师话唔错噶，嗱你唔食啊嘛，我带头食俾你睇。咁啊，佢就执一嚿咧，就剥皮啊，真系有皮剥嘅。咁食起嚟又香喷喷啊，好似薯仔芋头咁样。吓，咁啲难民一睇咧，既然你都食得啦，咁啊唔差我啦，咁啊大家个个咁攞嚟食。啊、真的吃得呢香噴噴滾格而辣，那肚餓了嘛，又滾格而辣，又好像吃芋頭薯仔那樣吃飯，那個個都吃了，那一下就吃完，吃完就要走啦，看看外面還有沒有打仗，沒有打仗就回家。但是農夫國師就吩咐他們，他說、啊、你們吃飽啦，起程回家，但我有個要求，你們千萬不要跟人說啊，话来到呢次见到我，以共咧睇我煲嗰啲石仔咧，好似变成芋头咁好食嘅。我你哋唔好声啊！咁啊，嗰班人好，我一定都听你话吓、啊，你救过我哋，我哋一定听你话。咁啊，走咗啊！咁啊，农夫国师咧仍然咧响呢个山洞咧，自己咧咁啊，真系闭埋只眼啦，成日咁啊静坐参禅。咁啊，有一日咧，佢觉得咧。自己啊，所谓出山嘅因缘到啦，唔应该再躲埋啦，应该出个道人。咁啊，佢就去到漳州啊，呢个大路，所谓来往咧必经之路嘅大路，嗰个摆一个茶水档，咁佢就卖茶水咧嚟到维生。咁啊，在嗰个时候咧，就系、是、呢个万历年间啊，明朝万历年间。咁、那个皇帝咧死咗个皇太后，即系老母啦，老母就叫做皇太后啊嘛。咁啊，照理咧，佢响呢个京城啊，死咗自己个老母个皇太后咧，咁啊，请啲出家人超度咧，就应该响呢个京城里边请。咁啊，但系京城里边咧就揾唔到啊，所谓得道嘅高僧。咁啊，皇帝超度父老母啦，梗系要求高噶啦。咁啊，但系嗰晚咧，皇太后就托梦俾佢，佢话如果你响呢次揾唔到咧，佢话我介绍你，你去福建漳州咧就可能揾到啊，一位咧系高僧大德嚟超度我。啊，咁啊，呢个皇帝仔咧瞓醒咧，佢就。这个梦啊好似如在眼前咁啦，就好清醒啦、啊、好清醒啦、啊、咁就即刻派人去呢个福建漳州呢请啲出家人嚟打斋诵经啊，咁啊呢啲使臣啊去到漳州就请和尚咯，哇嗰啲和尚真係啊得到话皇帝请佢入京念经嘛，真系个个都眉飞色舞啊！几时见过皇帝啊？咁啊，因此啊，所谓念经需要嘅嘢，有咁好就扮咁好，有咁精就扮咁精。所谓一担一担咁咧，就上路啦。旧时冇咁多交通工具，都系行路啊。咁啊，都系担嘅抬嘅。咁啊，一担一担咁啊，抬住咧，咁就上京咯。诶，嗰人咧就啱啱经过咧呢、这个农夫国师咧呢、这个卖茶水呢个档口，咁佢就问嗰啲人啊，佢话你哋去边度啊？ 咁啊，嗰班人好神气，哎，佢话我哋奉命啊，上京咧为皇太后超度。咁农夫国师话，佢话我可唔可以去噶？咁啊，呢班和尚一睇，睇见佢乜着啲衫破破烂烂，可以讲咧用貌不惊人四个字嚟代表。佢话你边度识嘢噶？你点去得？咁啊，农夫国师话，咁就算我唔识嘢啊。但我总可以担嘢啊！你担得咁辛苦，不如你唔信啊？你等我帮你担下，我仲可以加重啲，而且担起嚟比你行得快啊！啊，咁啊呢班人一睇，咁啊又系道理喎。睇佢一担咧，亦都几似模似样。咁啊好啦，你唔怕辛苦，你就跟埋嚟啦。咁啊嗰人咧去到京师啦，京师啦。咁啊，当然咧，皇帝个宫门就打开俾佢哋入，但系未曾入以前咧，一个皇帝做到皇帝都唔系话傻仔啊，都好有智慧啊。咁啊，佢个老母话系有得道高僧嚟，咁啊，究竟边个系得道高僧咧？咁佢要考验一下喎。咁啊，佢哋未入门以前咧，将近到啦。佢哋预先咧，就喺呢个正门啊，呢个大门，呢个门槛嘅地方咧，画个氹，咁啊就安一部《金刚经》落去，然后又封翻口，你睇唔出嘅。嗱，咁啊，如果系得道高僧咧，就冇理由骑住嗰部经咁样入啦。如果唔系得道高僧咧，就梗系大摇大摆咁样入咯。咁佢用咁嘅心情咧，去试呢班出家人。好啦，觉得行头嗰啲咧，就真系啊，大摇大摆咁啊，个个都咁啊揽过咯。咁啊，到呢个农夫国师咧，佢一去到门口，佢唔入，佢即刻放低个担嘢啦，咁啊合呢个手掌跪喺门口。诶，咁啊，嗰啲人就叫佢，点解你唔入啊？就跪喺度做乜嘢啫？佢话唔入，佢又唔讲乜嘢事，你点样掹佢，佢都唔入。咁啊，结果就惊动个皇帝啦。个皇帝一听啊，呢个系高僧啊，咁啊快啲出嚟咧见佢咯。咁啊，但系佢都唔张扬。咁佢就问佢：个点解你唔入啊？咁你咪同佢哋一样咁咪入咯。咁啊，龙富国师咧就喺个掌同跪喺树一样，仍然跪喺度合掌。佢话皇上啊，佢话我唔能够入，点解咧？因为个门槛啊，个下面咧有一部《金刚经》，咁啊，我哋嘅人啊，点可以骑住个经行过噶？啊，咁呢个皇上咧知道啦，呢个真系高僧啦。咁佢话，既然你行唔好骑，佢话你可以打个关斗咁样入噶嘛？咁佢果然咧就奉呢个皇帝命啊，一个关斗。所谓头向地就脚向天，咁就冇骑过啦，咁就一个关斗咁就反过呢个门，咁就向外边就入咗去咯。咁呢个皇帝咧一睇呢个真系高僧，不可思议，咁就对佢好尊敬，特别对佢好，咁就梗系样样都问佢啦。嗱，咁你嚟到，咁诵经咧就超度我呢个皇太后，咁请问大师啊？咁啊，需要准备啲乜嘢咧？咁啊，农夫国师讲系条好简单嘅啫。佢话一个小花，即系一条棍仔啊，咁啊挂一条布咁，好似个幡咁啦。佢话咧就是、一炷香同埋一个铃铃啊，我哋叫做真言，普通话即系铃铃就得啦。啊，咁呢个皇帝话真系咁简单。咁就佛事点做啊？一啲庄严都冇喎、啊。咁呢个皇帝对佢又起怀疑。咁一起怀疑咧，佢又要验佢咯。咁啊，嗰晚咧，佢就派两个宫女咧服侍佢，而且呢两个宫女咧，仲要强迫咧同佢冲凉。咁啊，呢个农夫国师冇嘢啊，咁你要冲凉咪冲到够啦。那佢无动于衷，所谓一个修道人，佢有一种定嘅境界，唔怕噶。咁啊，第二朝咧，佢就见呢个皇帝。 阿皇帝就问呢两个宫女，咁啊昨晚你服侍啊，啊呢位大师咧，咁啊有咩嘢动静啊？咁啊宫女啊照实讲啦，佢话我哋咧服侍佢成晚，同佢冲凉，佢真系无动于衷啊，全无反应噶。咁呢个皇帝咧又相信啦，啊咁啊真系呢个咧系高僧大德啦。啊，咁啊，第二朝咧五点钟啊，所谓五更嘅时候咧，咁啊，真系咧全体做佛事企好，咁啊由佢做领队带头，咁啊真系准备啦，乜嘢都冇，就系咁样咧一支小番杆，吓咁啊一个铃铃，咁啊一炷香，咁啊呢个龙富国师咧，佢上咗炷香之后啊，咁啊揸住个番杆仔，揸住个铃铃，走到皇太后嗰个神紙牌位嗰度咧，佢唔係念經啊，佢講四句話。佢話我本不來，盡離偏要愛啊。佢話一念真心就變消三界。咁就同我皇帝講，佢話我已經做完功德啦，已經超度咗你個皇太后噶啦。個皇帝話咁簡單，他说是啊，做完的啦，法事做完我们可以打道回府都得的啦今天。咁啊皇帝呢就好像黑眼瞓嘅，起身太早啦。咁他就去休息一阵，咁他就发梦啦，就梦到他呢个皇太后呢同你讲，他说呢多谢你啦，他说我已经呢是超升啦，已经呢是得道啦，因为呢个高僧呢讲咗呢四句话。他说我们已经呢是超升了得到了。到那段时间皇帝一醒呢先至觉得这个真是得到高僧。那这四句话为什么他就超升呢？他说我本不来，他说你们是京师死人啫。他说为什么走到我们漳州去啊，去请人呢？那是你叫的，所以说我本不来，你偏偏要爱啊，要爱我嚟同你超度。嗱，你家下咧，你只要一念回光返照，自己个本性就系现时现现成成咧，你能够真系听我话咧，一念觉照咧，你咪生天享福咯，咁就得到啦。一果然呢个皇太后听佢话，真系一念觉照啦。咁啊，觉悟咪升天啦！咁所以呢个皇帝咧，既然得到咁嘅梦，证明佢个皇太后咧超升啦，咁我哋真系好好嘅礼貌咁咧，就响呢个后宫啊，咁啊设呢个斋宴咧嚟款待佢。咁啊，再食嗰阵时咧，佢就成日咁啊望住个皇帝嗰条裤花里花碌。咁啊，个皇帝一谂，佢就问佢啦。他说大师啊，你是不是很喜欢这条裤啊？他说是 啊花里花落挺得意的。哦，他说这样就简单啦，他说我不止一条，他说这条我是穿过的，不给你了。他说我找人啦，拿了一条更漂亮的这条送给你，而且还拜他做师傅，所以赐他的名字呢就叫做龙富国师。那么吃完斋之后呢，咁佢就同佢讲，佢师傅啊，佢话我哋个御花园咧，所谓举世都闻名啊，人人都想嚟游，但系唔系咁轻易咧，俾人欣赏啊。咁你又系我师傅，又超度我母亲，咁啊，你入到我内宫，咁嗱，我带你去游一游好嘛？咁佢好，你咪带我去游啦。咁个御花有个宝塔，都有十层八层高嘅。咁佢游到呢个宝塔个地方，咁佢就猛咁啊睇呢个宝塔。咁个皇帝就问啦，佢话师傅啊，你系咪中意呢个宝塔？佢话系就系好中意。咁皇帝话咁啊得啦，佢如果你中意，我就揾人即刻拆咗佢，吓咁啊原料啊就搬翻去你漳州，响你哋漳州咧重新起过，将呢啲原来嘅材料起过去。咁啊，当时呢个龙富国师讲啊，佢话不必，佢话只要你点头，系送俾我就得啦。皇帝话得，我都讲过， 我都话愿意啦，搵人即刻拆咗吓，搵船啦，搬翻你哋去漳州，同你重新原料起过。佢点解有假啫？佢话但等等等，你点头得啦，唔使你拆。咁皇帝话唔拆，咁啊点样搬啊？佢话我有办法。咁佢将佢一缩就缩小啊，一手一拎落落个袋，佢哋一飞就飞上天啦，咁就翻去漳州啦。啊，咁呢个皇帝一望望到牙都定咗。嗱，咁啊呢一点咧，就个说明，所谓一个真修行人啊，佢唔露相，佢经过一段好长嘅时间，所谓十几年，就俾我哋做一个榜样。所以信佛、学佛、修行、了生死，唔系话速成班啊，三朝两日嘅事啊。是要给些功夫，给些时间去培植，此其第一点。第二点呢，就真的一心一意。你在这段这么长的时间里面，一心一意呢，那他参究，去追问究竟念佛者是谁，自己呢沉沉醉醉地是为这个问题要去追问，要佢起一个疑情去追问，追问呢有疑情，疑情又追问，于是经过十几年啊，佢先就开悟啊。呢啲就系一心嘅境界，就唔系话咧真系啊三朝两日就可以得噶。所以而家好多人都问啊，哎呀大师啊法师啊，哎呀我又念啲乜嘢经，又拜啲乜嘢法，乜乜乜乜。咪讲咗一大堆啦，佢话点解冇灵感噶，冇灵验噶？其实呢，你唔好问我，你问你自己。第一，你系咪一心？第二，你系咪真系经过咁长嘅时间冇退心？我哋栽培一个细路仔长大成人，响社会立足，都要读十几二十年书啊！无非是为两餐咋，何况我哋信佛是了生死、断烦恼、解除一切人生的心理、生理的痛苦而成道啊！哪有一件咁简单的事啊？几日就可以成功呢？嗱，我哋听过呢个故事啦，相信大家啦应该听得好明白。咁以后呢就要一心，亦都要俾啲时间呢去栽培，唔可以散乱心，亦都唔可以三朝两日就成功啊。就算我哋家下会讲两句佛法，都读过十几年书啊，都跟过好多高僧大德参学啊，都唔系话三朝两日呢就叫做得㗎。何况啊，所谓真系了生脱死，用真功夫呢，更加唔系三朝两日啊！如同我头先所讲，你栽培你自己嘅仔女，响社会上自己可以立足，成一个专业嘅人士，都起码读成二十年书啊！无非都系为生活略为好啲啊！何况真的了生脱死呢，所以这个故事你们听过，应该以后呢就没有那么多怀疑了，应该呢就不再有那么多的问题了。所以这一点呢就是一心。那么供养呢，通常就有财供养，有法供养。那财供养只能够滋润我们这个肉体，但是肉体无论怎样滋润都会死啊！我们最紧要就是法供养。那法供养呢，所谓如法修行，就是真正供养佛。好像我这个世间的孝子啊，你不是说给钱个老母老豆，或者买些东西给个父母吃下，那就叫做孝子啊。你最紧要呢就是要听他话。嗱，咁老豆老母冇理由教个仔做坏人嘅，原则上都系教个仔希望个仔好， 希望个仔勤力读书，发奋做人，好啲又闯世界。一般父母都系有咁嘅要求啊。嗱，咁如果你能够听父母话，真系发奋读书，做一个好人，唔好为非作歹，所谓扬名声，显父母啊，光于前，明于后。咁样呢你就叫做真正孝顺个父母。如果父母有乜嘢病痛，有乜嘢困难，我哋做仔女嘅呢尽量去安慰佢，尽量呢去帮助佢，减轻佢个痛苦，减轻佢个挂虑，咁先至真正嘅孝子。咁如果唔系你有两个钱，咁你买啲嘢俾佢食，或者俾两蚊钱佢洗下，但你对佢全无恭敬，而且佢有乜嘢病痛你又唔理佢，咁点样算为孝子呢？唔称得为孝子啊，你不过外表风光好睇咋。嗱，我哋学佛嘅人都系一样啊，我哋财供养佛，你只要有钱，就算冇钱啦，咁我买一个饼或者买一粒菩提子都好多人买得起嘅，咁我都系用财供养啦，呢个系外表啊。你最紧要嘅咧就系以法修行，以法为师。佛呢教我哋受三规、持五戒或者八关斋戒，唔好违犯。嗱，咁我哋真系做到以犯呢系去行。唔犯五戒，唔犯法关斋戒，咁呢个叫做真正系佛弟子，真正系供养佛啊！所以依法修行就叫做真供养啊，依法修行就叫做真正系佛子。咁所以咧就叫做应当系一心咧系供养。咁供养边一个咧？就系供养观世音菩萨。点解我哋应当一心供养佢啊？因为是观音菩萨摩诃萨啊，即系观音菩萨系一尊大菩萨，佢能够于呢个部位急难之中，就能施无畏啊，在我哋的苦恼众生，响呢个五浊恶世，响呢个娑婆世界众苦逼迫嘅时候，或者有种种嘅恐怖，或者水难、火难、刀兵难、贼难，或者有呢个病痛，或者有其他种种咧谂唔出嘅意外个苦恼，当然令我哋心惊胆暴啦。在呢个时候，我哋一心一意念观音菩萨啦，菩萨寻声救苦，解除我哋呢个恐怖，解除我哋呢个灾难，令我到响呢个恐怖灾难之中咧，得到平安度过啊，冇咗呢个恐怖，所以咧就于呢个部位急难之中，菩萨咧就布施啊，呢个无所部位俾我哋，令我哋得到咧精神、肉体两方面呢都冇咗你个痛苦，咁叫做施无畏啊。嗱，咁布施呢大家都听过啦，有财施有法施。嗱，咁第三种呢叫做无畏施啊，就系我哋在有所部位之时，菩萨呢解救令我哋呢无所部位，咁叫做施无畏。是故此娑婆世界皆号之为施无畏者。嗱，咁啊，以是之故啊，我哋呢个娑婆世界嘅众生咧，咁啊，人人都叫观音菩萨啦。另外一个名字叫做施无畏，就系布施咧，呢个无所部位咧，俾我哋，令我哋在呢个部位嘅环境之中，得到咧系无所部位。嗱，咁啊，如果我哋想真正得到呢个无所部位嘅咧，咁我哋就应该咧系一心一意 受持读诵此个普门品，终身呢是这样受持，或者呢是持大悲咒亦是终身呢这样受持，或者呢称念呢观世音菩萨名号亦是终身呢受持，主要呢就是一心，同时呢亦都不要贪多。因为我听见好多人他朝头早又说念什么灵验咒，又念什么经，念很多，本来都是一件好事，我都不会反对，但是你这样呢不是那么容易得到专一。因为你要明白我们为什么事干要念佛，为什么事干有些人喜欢诵经或者念观音菩萨，就是好像我们读大学啊，大学里面有很多个科目，你只是医科啫，不要说你的下面，就是说你的头，脑是一科啦，这个眼是一科啦，这个牙齿是一科啦，这个耳鼻喉就是一科，那么只是头啫，其他我们不是学医生或者没有那么详细，即是大大概概我都知道他有四科，你一个学生呢不可以这四样东西一起学晒的、你如果学耳鼻喉是一科，眼是一科，牙齿是一科，这个脑神经是一科，那么只是简单的头。